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现代多人有声剧《初恋症》，由喜马拉雅、九淮中文网、觉醒时代联合出品，作者夜很贫瘠，演播彭瑶、锦鲤、嘉康、孙瑞阳等。点击订阅，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 第十集。 上学期化学老师教我们用硅胶做干花，这个是我做的，给你。 云建威抬手擦掉眼角的泪珠，举起瓶子对着窗外的阳光仔细看，脸上还挂着眼泪，眼睛已经笑起来。 好好看，能不能再做一点干花放进去啊？里面看起来好空啊。 硅胶在老师那里，我没有。好像用微波炉也可以。 我们没有微波炉吧？ 李贤家有，我去找他借。 齐峰说完就转身走了，云建威拦都来不及，抱着瓶子追出去，齐峰已经骑着自行车从院门离开了。齐高荣端着老婆切好的橙子出来，只见云建威一个人问： 阿峰呢？ 云建威往门外指： 去李贤哥哥家拿微波炉了。 齐峰真的把李贤家的微波炉扛了回来，也不知道他怎么和李贤的妈妈说的，回来的时候一个胳膊夹着微波炉，单手骑车回到院子。 彭林和齐高荣坐在饭桌前，桌上饭菜还热着，两人看着自家汗流浃背的儿子把微波炉放在桌上。 儿子，你拿人家微波炉干啥呢？ 云建威马上帮他解释： 哥哥说要用微波炉做干花，放在这个玻璃瓶里。 他举起手里的玻璃瓶给大人看，瓶子里孤零零的小雏菊。 哥哥说做干花送给我。 哟，我儿子还挺浪漫。 彭林乐了，顺手找个插线板把微波炉线插上， 还晓得拿花逗弟弟开心。 齐峰没吭声，去厕所洗了把冷水脸，回来坐下埋头吃饭。云静薇还抱着他的玻璃瓶，把瓶子里的花看来看去，使劲夸齐峰： 哥哥好厉害的，还会做干花呢。 你阿峰哥呀就喜欢弄这些东西，什么花呀、草啊、虫啊的，什么稀奇的东西啊，他都能叫上名啊。他还有一个本子呢，画了好多花花草草，吃完饭呀叫你哥哥拿给你看看。 好。哎呀，不了，画得很乱。 云建威却对齐峰的本子产生了兴趣，追着要看，齐峰无法，吃完饭后回房里捣鼓。云建威好奇跟进去，齐峰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个软牛皮本递给云建威。牛皮本的角磨掉了色，厚厚的一本。云建威翻开本子，看见其中一页画着一只虫子，还用黑色笔涂出了黑色的身体，旁边是齐峰端正的标注。什么天牛，比普通天牛的体型大一倍，黄色点状花纹，咬人很疼。画技质朴，可以看出线条很认真，很努力在表达虫的形状和特点。云建威看得乐。翻开下一页，画的是几片对称的大大小小的叶子，顶部有触角，四周还画了角。云建威指着画本： 我知道，这是叶子虫。 本子往后翻，画的都是各种各样的植物和昆虫，旁边用文字标注名字、外形和特征，很多时候名字旁边都只是一个问号。 不认识的我就画在本子上，去问老师同学，或者自己在书上找，不过有的到现在也没查到。 齐峰低头把本子上的画指给云建威看： 生物老师教我要把植物表面的纹理和昆虫身体上的花纹细节画出来，特征要放大，生活的环境也要标注下来，这样就方便以后查了。 云静微听齐峰给他一一介绍，看着本子上一笔一画认认真真的笔记，透过这尚且执着的笔记，他仿佛看到齐峰走过青青的大山，山中生灵肆意生长，形形色色透过少年一双漆黑明亮的眼睛，化作笔尖的墨，凝练而可爱地呈现在云建威的面前。那感受就像是无意间触碰到对方花费了心血去创造和保护的一件珍宝，珍宝的里面藏着一片生机勃勃的山川，花草繁盛，虫鸣莺飞，山中万类自由，山外静谧无声。原来这就是齐峰的世界。后来齐峰和云建威在路边拔了点小野花，为了装在瓶子里好看，齐峰还把他妈妈的月季捡了两朵下来。两个小孩在微波炉面前捣鼓花，齐峰耐心地把花的花瓣整理好压平，装在瓷碗里放进微波炉慢慢加热，云建威就眼巴巴趴在旁边看着。两人忙活了一下午，一开始掌握不好火候和时间，花都烤焦脆了，后来又试了好几次，把院子里的月季都薅秃了一块，才终于成功做出不粘不焦的完美的干花。云建威把花一点点插进玻璃瓶，专心拨弄好造型，盖上盖捧起瓶子。 哥哥，好不好看？ 齐峰捡拾好桌上的碎花碎叶，点头， 好看。 我要把它保存起来，放好久好久。 可以放在窗边通风干燥，下雨的时候就收起来。 谢谢哥哥。 云建威从凳子上下来，张开手臂抱住齐峰的脖子，抱了一会儿后松开手，冲齐峰露出甜甜的笑。 我今天很开心，多亏哥哥陪我玩。 云建威抱着瓶子一头钻进房间，找他屋里可以放干花的最佳地点去了。齐峰在凳子上一动不动坐半天，傻傻抓抓后脑勺，笨手笨脚收拾好杂物，换鞋，出门给李贤还微波炉。清晨，一辆车穿过田埂小路上的雾，停在齐家的小院门口。得了消息，早早就起床的齐高荣和彭玲老远听到动静，出门查看。车门打开，云洪洲从车上下来，男人风尘仆仆，瘦了不少，看起来有些憔悴。夫妻俩一起帮云洪洲从车后备箱里拿东西，目测来看全是带给小孩的。齐高荣拎着袋子走在云洪洲旁边问， 事情处理得怎么样？ 云洪洲沉默摆摆手，彭林在一旁说， 先不说这些了，大云还没吃早饭吧？我现在弄面条去，俩小孩还在屋里睡着呢，正好等他们醒了一起吃。 行，好久没吃林子煮的面条了啊，走。 彭林进厨房去做早饭，云洪洲轻手轻脚推开云建威睡的房间，见小孩窝在被子里睡得正香，一张小脸白身鼓动，一看就半点没遭罪。他看了眼就关上门，和齐高荣一起出了里屋。两个大男人在院子里站着，一人抽根烟。清早的农村很静，阳光穿过淡淡的晨雾，落在屋檐的瓦砖上，烟雾袅袅升起，静静散去。云洪洲皱眉抽了会儿烟，吐出一口气， 我和朱香准备离婚了。 朱香是云建威的妈妈，名叫万竹香，是齐峰小时候见过的，印象中那个很漂亮的女人。齐高荣沉默半晌问， 她欠了多少钱？你俩一起也还不上。 这不是钱的问题。 云洪洲心烦意乱，揉搓额头，他的眼中布满了血丝， 胡茬还是今早出门前匆匆刮的，下巴仍是一片青色。